欢迎收听月影留声，我是于月。我们听到的是电影《燃情岁月》当中的主体插曲，由詹姆斯·霍纳创作。这部影片的基调是凄美悲壮的，而《燃情岁月》的音乐也是紧紧抓住了凄美并且悲壮的主题，体现了忧郁凄凉的风格。在音乐的渲染之下，这部电影就好像是一篇凄美的抒情散文一样。那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这段旋律来自电影《黄金三镖客》，这也是一部电影音乐和电影内容完美融合的影片。这部影片当中，三个主要人物都有属于自己的背景音乐，让人过耳不忘。有人曾经这样说过，说在美国电影史上只有一部类型片可以与《教父》相提并论，那就是意大利导演塞尔乔·莱昂内的《美国往事》。这是一部值得大家反复观看的经典之作。接下来分享的就是影片当中黛博拉的主题曲。 昆廷·塔伦蒂诺和伊莱·罗斯曾经共同指导过一场战争电影，叫做《无耻混蛋》。昆廷呢，对于各类影片的各种风格、各种元素都很精通，再加上自己独到的电影天赋，永远能够制造出不同于以往的电影。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电影当中的两首插曲，一首是艾尼奥·莫里康内的配乐，另外的一首是大卫·鲍伊的《猫人》。 Gasoline never meant, these tears can never dry. Judgment made can never bend. See these eyes so green, I can't stare for a thousand years. Just be still with me. You won't believe what I've been through. It's been so long. Well, it's been so long. And I've been putting out the fire with gasoline. Putting out fire with gasoline. 利亚·罗伯茨和休·格兰特主演的《诺丁山》，通过浪漫的爱情故事渗透了电影创作者的宽容健康的生活态度。影片当中健康的人物情感、绚烂斑斓的电影画面以及和剧情相得益彰的经典插曲，都让人在看这部影片的时候非常的尽兴，并且呢看完之后回味无穷。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影片当中的插曲，他 She may be the face I can't forget, a trace of pleasure or regret, maybe my treasure or the price I have to pay. She may be the song the summer sings, maybe the chill the autumn brings, maybe 100 different things within the measure of a day.She may be the beauty or the beast, may be the famine or the feast, may turn each day into a heaven or a hell. She may be the mirror of my dreams, a smile reflected in a stream. She may not be what she may seemInside her shell.

I'm that easy to forget. If I'm that easy to forget. 下面这段曲子是电影《乱世佳人》当中的插曲，由费雯丽和克拉克·盖博主演的《乱世佳人》号称是影史上不可逾越的经典爱情片，同时呢，又是一幅以美国南北战争为背景的历史画卷。而这首气势磅礴的主题曲，我觉得也算是这部影片当中的画龙点睛之笔，由意大利维也纳的作曲家马克思·斯坦纳担当。接下来的这首曲子是卓别林电影《城市之光》当中的插曲《卖花女》， 这是卓别林第74部影片，这部影片讲述了一个流浪汉与卖花女之间的爱情故事。 看了远山。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是电影《国王与我》当中的插曲，这是一部1957年的老电影了，讲述了英国寡妇安娜在19世纪60年代来到了暹罗国，并且呢还为该国的国王做家庭教师的故事。在后来的电影《铁娘子坚固柔情》当中，这首歌曲也作为了电影的原声出现。下面的乐曲来自电影《杀死一只知更鸟》，这是根据女作家哈伯里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今天跟你介绍的电影都是经典影片，那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们听到的是电影《虎豹小霸王》当中的主题曲。这部影片我们听起来好像没有之前的那些影片那么有名，但是这部影片和这首歌曲影响力都是超级大的，这也成就了保罗·纽曼和罗伯特·雷德这一对黄金搭档，顺便也成就了以片中角色命名的圣丹斯电影节以及无数的独立制片电影。伴随着这首歌曲，今天的节目也要跟你说再见了，感谢收听，也欢迎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更加精彩的音乐加速度。 Raindrops are falling on my head And just like the guy whose feet are too big for his bed Nothing seems to fit Those raindrops are falling on my head They keep falling So I just did need some talking to the sun And I said I didn't like the way he got things done Sleeping on the job Raindrops are falling on my head, they keep falling But there's one thing I know The blues they send to meet me won't defeat me It won't be long till happiness steps up to greet me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But that doesn't mean my eyes will soon be too